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天儿真好 啊， 蓝天白云。 是出门都晃眼睛，得戴墨镜 啊？真的吗？ 啊，真的 啊。您出门在这样阳光明媚之下拿出手机来 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 那得先来张自拍呀。 嗨，女孩就想着自拍。 这么好的天儿多难得呀。 你手机摔几个了？ 我什么话呀，手机摔几个？不过啊，真的说实话、 啊、 这手机可是摔不起、啊、 是吧？ 摔一个屏要碎了，这手机基本就报废了、 哎、手机你要是没拿稳，不小心 啊比如说啪嚓掉地下了、 嗯、 或者呢你装屁兜里边不小心咔嚓、嗯、 弯了、 啊、 屏碎了， 或者你比如说你们家有小孩拿着你的手机砸核桃去， 哎呦呵、 啊， 可心疼呢，我的心在滴血、啊、 反正很多人可能遭遇过手机，尤其是这种智能手机碎屏的噩梦，尤其是那种大屏手机 啊， 华丽的大屏一下就成了蜘蛛网。更悲催的是一些高端智能手机，你买得起你未必修得起。 哎，这倒是实话 啊，你换一块屏幕好几千块钱啊，这太贵了， 这没等修好呢新款又上了，图什么呀？ 不过与此同时呢，也是让一些商家，尤其是一些保险公司闻到了商机。 保险公司， 哎，从去年开始呢，市面上就出现了不少手机碎屏险 啊， 你听听名字， 你这是碎了就赔钱呗？ 哎，就是你手机屏幕碎了，人家就出专门这样的保险。 嗯， 比如说中国平安今年8月份推出了一款名为“碎碎平安”的产品。 哎，这名字喜庆、 啊，这名字喜庆吧、 嗯？ 其实就是碎了，真碎了那个碎、 嗯、 啊，屏幕的屏、 嗯、 啊，这碎碎平安。手机因为跌落、挤压、碰撞造成的屏幕损失都可以获得赔款啊。这款保费是25块钱，保一年，保额是1000块钱。而且呢不分品牌型号，无论手机新旧。另外呢，像支付宝也联手华泰保险公司推出了一款手机显示屏意外损坏险， 嗯， 仅售19.9元 啊，这比那还便宜。 哎，在一年内手机显示屏意外损坏将会获得免费更换，由于价格相对便宜吧，销量特别，好几十万份。 哎，卖的不好 啊， 不错哈、 啊。什么不好？ 卖的不少 啊。是是是、啊、还有一些手机厂商呢推出了自有的保险业务，价格呢从98块钱到200块钱之间啊。你像京东也推出了针对苹果手机的碎屏险，保费呢从59块钱到169块钱不等， 反正就是选择挺多呗。 哎呀，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呢？关键是 那得看看呢， 要不要给自己的手机买份保险呢？ 嗯， 记者呢就在朋友圈里边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受访者普遍是不感兴趣 啊，不感兴趣 啊，几十块钱上百元的保费都只管一年，这不划算呢。 万一一年没碎呢？ 嗨，第二年碎了，你说这找谁去？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江就说自己不会买特别高端的手机， 嗯 啊，万一碎了就直接买个新的。 你看看是吧、 啊、 是吧？ 手机你碎5个手机才顶一款手机的价格， 可别、 啊、 别念着这事，听着都害怕。 当然也有，你比如说像果粉啊，果粉死忠何先生说，比起买保险，还是小心点，别摔着手机更为管用。 哎 啊，天天捧在手里边，在家供着，这可能更安全一些。 攥着不撒手。 你别说，上班族啊，周先生上个月还真不小心把手机屏幕给摔碎了。 因为厂商呢是和第三方保险公司合作的，确认保险单的流程，哎呦，这下麻烦坏了。他不得不在手机厂商和保险公司之间跑来跑去，最后呢还是放弃了，还是买了一台新的啊，跟他着不起这急。 是， 据他说呢，要想获得这个碎平险的赔付，需要准备好保修卡、发票、身份证复印件，给碎屏手机拍照取证。你说这玩意儿我都屏幕都碎了，我拿什么手机拍照取证呢？ 逼着我们再买一新的手机。 关键这还不算，还得写损坏报告 啊， 最后呢还要返厂维修， 这么繁琐。 有网友就吐槽说，手机屏幕的理赔流程太漫长了，堪比车险理赔了。另外呢，有些品牌手机的售后网点稀少偏远，返厂维修还需要邮寄，等修好了再给我寄回来，这漫长的周期啊，让很多人直呼实在等不起。 这倒也是哈。 所以在这儿还想提醒您，业内人士也说了，比较新的保险产品呢，就像这种碎碎平安碎平险哈，您购买之前还得仔细阅读保险条款。貌似您一看说这个赔能够碎了就赔，但是您有可能还有一些免责， 比方说 人为损坏不赔。 那这屏幕自己炸了才赔是吧？ 哎，你要是不管它自己裂了，这个我们赔。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可能更是噱头啊，未必是真能管用。 这不气人呢吗？这不 是？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个话题呗。 啊，说点什么呀？ 小话题是您手机屏幕碎过吗？ 啊， 大话题是您多长时间换个手机？ 行，反正就大家伙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这个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咱一大一小，买一送一是吧？俩话题。 哎，您手机屏幕碎过吗？让我们也快乐一下。 没有，我这手机掉过厕所，开心吗？这够开心，扑通一声， 直接掉下去了 啊！对啊，后来还被同事给捞出来，他们说你别起急啊，这个我给你试试看能不能妙手回春 啊。 后来研究发现说不行啊，姑娘，这个主板都被泡了，上面都是一层盐嘎巴。 哎呀，别说了，赶紧洗洗晾晾啊，兴许还能使。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新产品，您还得留神，多问问，多比较一下。保险很多时候是你买的时候，哎呀，可热情了。等你理赔的时候，发现满不是自己想象那么回事儿， 哎，让人心寒呐。在城市里啊，娇艳的小花小草啊随处可见，但是像小麦呀、玉米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作物，那就成了稀罕物了。 你得去郊区 啊，是吧？就在朝阳区东五环的郊野公园，京城梨园专门开辟了一片六亩的小农园啊，里边栽种了30多种粮食蔬菜。 哎呦， 这不一上秋啊，很多市民都奔着小农园来看蔬菜和庄稼 啊。 久违的丰收场景啊，实现了城里人寻找农耕烙印的心愿。这眼下也赶上丰收的季节，走进京城梨园的都市小农园，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玉米、翠绿的扁豆，满眼都是正待收获的庄稼。田间还散落着黄澄澄的秸秆，还立着几个一人多高、头戴斗笠的稻草人。 这说实话，在北京城里边确实不多见， 是吧？所以啊，这一到周末，像凉田呐、菜田呐，就会迎来很多游客。记者也看到，每一处这个做农作物的种植田地里啊，都安装了标志牌，上面有简单的介绍， 都写什么呀？ 就是这什么作物，这什么东西 有什么特性，怎么吃？ 嗨， 这个这是土豆，学名马铃薯，也叫地蛋，也叫洋山芋啊。一位带着小孩来的家长啊，按照标志牌上的介绍，还给仔细讲解呢。这给身边5岁的小儿子，这就做起了科普。哎，爸爸小的时候，这些粮食啊，家家户户都种，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现在呀，你们都没见过这些粮食生长在地里的样子。这位家长也说啊，儿子呢特别爱吃土豆，但是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土豆啊是在地下生长的， 不是在树上结的果子。 小农园的管理人员也介绍啊，大多数市民呢都是带着孩子来小农园参观的。不仅成人寻找了农耕技艺，像五谷不分的城市孩子们也增长了农业的知识。 哎呀，不光是城市孩子五谷不分 啊， 城市孩子他爹妈他也估计五谷不分。 这之前不是说了吗？有些这中学生这个假期都干了点啥瞎编作文，编出来之后老师也分不清楚。 不过说实话哈，就是咱们现在城市钢筋水泥啊，这个混凝土，这都成为城市森林了。 是， 很多的孩子还是喜欢那种去田野、去庄稼地，感受一下那种采菊 啊，这个悠然见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感觉。 是， 关键是这样的地儿太少，你看这不是稀罕吗？都去那儿了，以后能不能，比如说原来农科院周边有片菜地、 哦、 啊，现在我因为好久也不去了，十多年前不往那边走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 是吧？ 啊，现在城里边见到这种菜地呀、啊，或者是庄稼地呀、啊，越来越少了。 不过我还真是看见有些街边绿化的那个小的城市花园啊，绿化代理、 嗯、 或者有一些大学的绿化代理 啊， 还真的会种小麦。 我种点小麦， 哎， 有麦穗儿， 哎，对，有麦穗儿、 哦， 这远远看去啊，景致也还不错， 是吧？ 然后还会有标志牌，这是冬小麦， 哎、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越多，可能更让我们喜欢吧。 哎、你说以后会不会咱这北京大街上，咱们一说之后， 啊、 这片是辣椒地，那片是茄子地， 留神的哈，千万记住了，千万不能侵占公共绿地。您说我们家小区行，我们家楼底下花园里边开辟一片地，我种茄子啊，您那个有损公共道德， 可不能够。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手机屏幕您碎过没有 啊？ 您一般多长时间换个手机？其实说实话，你要按照老传统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啊，手机没法缝缝补补，怎么着你也得16年是吧？但是现如今很多时候手机更像是一个随身携带的电脑， 对 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需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它更新换代太快，有的时候硬件没落后、 啊、 软件跟不上了、 啊、 这手机就带不动了， 另外电池也不灵了，所以有些时候换的都让人觉得心疼得慌， 是 没辙呀。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打小啊，这个同学之间、 嗯、 啊，然后大哥哥大姐之间，时不时的就会有人说，哎，你知道吗， 嗯， 夜里边故宫 啊， 能看见宫女儿， 宫女儿， 哎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啊、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我小时候经常，你没听过吗？ 我还真没有， 是吧？什么你二大爷比如说在天坛 啊 夜里边看园子 啊 经常得喝点二锅头，这你都没听过、 啊、这什么故事啊？这是 社会公众对于有关故宫的各种灵异事件反正聊得特别开心，津津乐道，口口相传，甚至呢有网络恐怖小说以此为题材，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恐怖故事。 哎呦呵， 让紫禁城反正是平添了很多神秘色彩。你别说，昨天人家故宫官方第一次就此公开回应 啊、哦，有消息， 四个字儿：子虚乌有， 子不与怪力乱神。 哎呀，稀奇古怪的恐怖故事往往让夜深人静的紫禁城啊，这个觉得特别神秘。你想，人4点多钟这点就开始不让进了啊、 嗯， 晚上的时候一人没有，反正这种感觉哈、啊，特别说里边阴气比较重的西部区啊，这确实是特别神秘。 这都是大家猜的，谁说这故宫里晚上一人没有？ 啊、 还有值夜班的呢， 是吧、 啊？ 还有值夜班的狗呢。月黑风高、 啊， 孤宅深院，孤魂冤魂啊，或泣或歌，飘然来去，听起来挺恐怖的吧？ 这都谁编的呀？ 反正那故宫那墙里边，据说经常有宫女打着灯笼从里边走，这是我小时候常听的一句话。 啊、 昨天呢，人家故宫官方第一次就这些事情公开回应了，所谓的灵异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嗯， 之所以被歪曲演绎，是因为人们对这片儿吧不熟 啊。 伴随着此前一直尘封的西部区域的开放，非开放区域变为公共参观的空间，这些传闻呢也将不攻自破。故宫人家说了，历代故宫人啊，从来没有因为在紫禁城看到过或者是经历过什么灵异事件，广为流传那些故事吧，都是人们茶余饭后， 嗯， 道听途说， 嗯， 添油加醋， 嗯 啊，闲得没事干编的。 嗨， 随着10月10号啊，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的扩大，建院90年来未曾整体开放过的诸多区域将跟观众见面，由非开放区变身展览陈设的公共空间。啊，您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慈宁宫 啊 寿康宫啊、 嗯、 这外西路区， 作为女性的世界、 嗯、 啊，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 是 和民间传说、 啊、嗯， 很多的影视剧啊都会常常提到这片区域 啊，对，得到慈宁宫前面跪着去， 嗨、哎、一看没少看 是啊， 这片区域也将会揭开神秘的面纱 啊， 哎呀，一说起来我都想去看看了，反正特别的漂亮，反正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您就想着那些所谓的啊宫墙里边飘宫女啊，那些笑话啊都是子虚乌有的， 这别说宫墙里边飘，他哪儿他都不会飘这事儿、 哎、我说这因为流传实在是太久了、 啊、 甚至于我还看过很多所谓的科学解释，什么宫女当年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啊、 正好赶上下雨打闪 啊， 把他们的影像印在了墙上， 拿什么印呢、 啊、 这是 就跟闪光灯照相机性质是一样的， 那得有成像的这物件啊， 大红墙啊 啊 就是反正说法什么都有，还有什么二大爷他们家什么夜里都得喝点二锅头才能看那园子、啊、等等，其实这都是瞎编乱造的， 那都是伪科学、 啊、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这回开放空间越来越大， 嗯， 相信会有更多喜爱故宫的人愿意去那儿看看，现在你知道在那儿你看一天未必够看的 啊，是、就 是、 是 吧， 所以说呀这个大家伙也别着急啊，这一天的时候、 啊、 您要真是特别着急像赶场子一样把所有地方都转了个遍、 啊、 还真的看起来这个营养成分不高， 是 还不如咱可着一个地方啊咱细细的转细细的品味、 嗯、 其实说实话故宫每一个小区域都特别值得大家细细的转一转、 嗯、没错，尤其是像我这种喜好去的 啊给您推荐一个经验，别着急、 啊、有经验 啊，您等十一月份以后再去 多穿点， 淡季门票便宜 啊，这账算得够清楚的。当外地的病患哈、啊、慕名来到北京各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往往啊会在门口碰到一些搭讪的陌生人， 哦， 而且啊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被那些医托给忽悠着了，被人带到一些不知名的诊所就医，并且付出高额的挂号费和医药费。昨天上午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啊审理了一起医托诈骗案， 嗯， 医托们一共骗取60多名被害人钱款29万多块。根据了解，医托们呢、啊、往往是埋伏在各大医院附近的道口和地铁口周边、嗯、还有一些受害人呢、啊、这还没迈进正规医院的院门呢就陷入多名医托的重重陷阱之一， 还是连环套。 受害者孙女士就回忆说啊，因为啊这经常耳鸣，所以啊她2014年8月来北京看病，刚刚走出崇文门地铁站的地铁口，迎面呢就碰到一对主动搭讪的夫妻， 嗯， 这爱聊天那咱就唠唠呗哈，孙女士就全盘托出了自己的病情，唠着唠着人家夫妻当中的女子就接过话茬说，哎你看多巧，我也耳鸣啊、 嗯、 这同仁医院啊特别难挂号，这我这耳鸣啊是被同仁医院研究院的廖大夫给治好的，这现在我这不要去复查吗，这你是不是也耳鸣啊，要不然跟我们一起去啊，这就建议孙女士啊跟他一起去研究院去见见那位廖大夫。孙女士啊也是看病着急，轻信了这对夫妻的话，紧跟着他就去了那所谓的什么研究院。在同仁医院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边啊，孙女士看到了一扇铁门上挂着有写着同仁医院的指示标， 嗯， 铁门边上的一名男子跟孙女士说啊，这个确实有廖医生啊，我们这廖大夫啊今天不在研究院， 嗯， 他去出诊了，去望京那边的杏林人海诊所出诊了。 哦， 这名男子话音刚落啊，胡同内又出现一对夫妻， 嗯， 巧合的是啊，这他们也找廖大夫来复查来了， 嗯， 这一看患者挺多嘛，在多名陌生男女的连环忽悠之下，孙女士决定去望京找廖大夫， 这就从崇文门奔了望京了， 这奔着廖大夫就去了嘛哈，这忽忽悠悠到了望京啊，找到了杏林人海诊所，孙女士啊交纳了101块的挂号费，所谓的廖大夫啊为孙女士匆匆就把了下脉，扫了几眼之前的病历啊，草率的开出了3种中药， 嗯， 孙女士支付了药费3186块， 哎呦这药可不便宜哟。 在医托团伙诊所和医生这条主要利益链之外啊，还出现了以租借小孩方式来争取医托钱财的人， 不是这还有这么缺德的呢， 你看另案处理的邱某就说啊、嗯、他之前呢也做过医托，后来被拘留1个月，2014年7月回到北京之后啊，邱某又和医托们搭上了线，但是啊这次啊不是要当医托， 嗯， 而是要把自己8岁的亲闺女租借给医托， 这是 用这来谋生， 这想挣钱都想疯了。 这邱某供述说啊，在儿童医院门口，不少医托啊需要伪装成带孩子看病的患者，这样才方便跟其他患者搭讪套近乎啊。 嗯， 邱某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啊，就把自己那8岁的闺女带到儿童医院门口，把女儿租借给有需求的医托，租一次50块钱啊，并且需要医托，你得先把钱给我，我才能把闺女给你 啊。那倒是， 医托交钱之后啊，就把他这闺女给抱走。邱某呢就在附近啊旁边旁观他们来忽悠外地患者。 你说这孩子8岁之后长大了，明白自己爹妈干这种什么事儿，你说他会不会恨自己爹妈？ 你说这天天当着骗人的演员啊，这给孩子心里留下什么样的阴影啊？ 哎呀，在这儿我们还是想多说几句哈，您看病直奔医院啊，中间出现什么老乡啊同病相怜呐，您就记住千万别理他们。一旦搭讪了，人家那儿都是有话术一套一套的，兴许您就中了埋伏了。而且呢，极有可能开着这些中草药啊，都不是让您不用带走，我们这样我们免费快递给您到家去，您再找都找不着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看病呢去正规医院，千万千万呢不要信这些医托的话。另外呢，我们也是想说哈，像这个卫生监督所呀，包括公安部门啊，也是希望能够好好震慑一下这医托了，什么票贩子呀、号贩子呀，都太多了。 不过确实，说实话，他们还挺具有隐蔽性的，所以咱们这个处理的取缔的方式哈，可能也得随之来提高，随之这个配合一下。你别说他们都抱着小孩了，咱得识别一下，再用常规方式去抓他们，可能不太容易、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手机哈。涛子说，这个我的老诺基亚手机从2007年一直用到2014年，7年了。是因为软件到期这才放弃使用的，还是老手机皮实？ 那您那手机简直就是太皮实了，能砸核桃不？ 嗨，你知道有一些朋友玩啊，就是属于不使智能手机 啊， 专用过去的塞班系统，都觉得太新潮， 恨不得拿原来过去那90手机出来翻盖的、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与众不同， 一拽出来带天线。 嗨，云淡风轻说，我平均2年换一手机，那些旧手机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能搁家里，有的舍不得就带在身边，一个手机呢听大城小事啊，另一个给你们发微信 啊，谢谢您哈、 现在手机带收音机的已经不多了 啊。没钱也任性说啊，我的手机啊用了2年多了，一个屏都没碎过，这还是原装的呢。告诉大家一个保养手机的秘密啊，那就是我的东西啊都很节省，我知道加小心，使的时候小心点。 对，小心使得万年船嘛，对吧？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的手机屏幕碎过没有啊，您多长时间换个手机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大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的手机屏幕碎过没有 啊多长时间换个手机，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像膨胀的宇宙说，我60多岁了，眼神不大好，所以呢必要的时候才使手机，不像年轻人看视频聊天没碎过屏啊，2-3年换个新的。你看看，其实有的时候啊真是如果手机不坏能坚持还是坚持使，是吧？ 对，这就是有点今天就说了，我手机屏幕是没碎过，但是丢过。 嗨， 现在这不用的手机就有3-4部呢。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事儿哈，这个趵突泉咱都知道是山东济南的特色景点。 是。 小长假里边不少游客专程去看它。而10月3号开始，北京市朝阳区华威西里44号楼前也形成了一处趵突泉。 我一听这就肯定不是个景点，哪水管又漏了吧？ 是啊，居民感叹躲得还躲不及呢。 啊， 小区里边的，而且不是普通井，这个水管 啊， 污水井啊，已经连续冒了5天了，又臭得大家眼鼻欲呕， 有味儿啊。 那这是污水井啊！昨天下午呢，在华威西里44号楼下边一条宽约8米的路上，残留着污水痕迹和臭味儿。据居民跟记者说，10月3号，他发现楼下有4个地下水井开始往外冒污水， 同时冒啊！ 哎，后来几天内呢，井盖日均冒污呢，大概是6-7次，每次持续时间2分钟。 记者在现场停留的时候，由于临近居民用水高峰，恰好目击了一次冒污水的这个高峰。这污水从井眼里边冒出6厘米高，哎呦，这臭气伴随着污水不断的向周边扩散，你可想而知吧， 尿吐了。 哎呀，冒污的情况呢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啊。你比如说，正好有一位被污水堵在路边的女孩跟她念叨，哎呦，我新买的高跟鞋呀， 哎呦，心疼哎。 关键是旁边还有一位呢，几条小狗、 嗯、 小狗呢懂这个呀， 啊， 非常无畏的就从这污水上面趟过去了。 呦呵， 后边的主人急了，你今儿晚上别进门啊。对于冒污水的原因呢，有居民推测可能是井盖附近的地面沉降和地下线路老化有关。42号楼的一位住户也说，说大约半个月前呢，这儿曾经发生过一次塌陷。 嗯， 这个挖坑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裸露的地下管线已经是十分破旧了。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由于损坏的水管啊，隶属几个不同的这个物业单位共同使用，所以呢，也要到这个几个单位一起对这个排水管进行维修。 啊、哦， 截止到发稿的时候呢，居委会正在紧急联系这几家物业单位，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破损的污水管赶紧给修好了。 这可真得是抓紧点啊！ 哎、关键您说这个人家趵突泉那是好看清泉，您这好污水不说还散味儿，附近的居民您说这遛狗都不敢遛，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日子简直就是没法过、啊。 哎，赶紧给他修好了。 10月7号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嗯， 这刮了一场大风， 哎、 这大风吹走了好多天的雾霾呀。 是是是， 这喜事也有人发愁， 为什么呀？ 北苑家园周边的路段啊，这常年啊它缺乏垃圾箱，垃圾满地的情况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而且啊街边还有那些无照商贩经营的那个小摊子啊随手乱扔垃圾，更加重了这条街道的脏乱差的状况。 哎呦， 所以说呀，这一场大风啊，这他们那儿刮风的时候，就街上扬起了满天的垃圾。 嗯， 那儿附近的居民觉得实在是难以忍受。秋实街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啊，大量的黑色垃圾袋就丢在路面上，里边的垃圾啊，那早就装不下了，飘的到处都是。居民们说啊，这个地方啊，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垃圾堆放地了。虽然每天啊是能看见环卫人员尽心的打扫，但是啊，不管是拉走几车，剩下的垃圾还是很多，只能跟这儿堆着。天一擦黑啊，春华路两侧的便道啊，那基本上就成了夜市。无照商贩的小车在便道上连成了一片，卖什么的都有。原本就没有垃圾箱的便道上，像什么小商品的包装、一次性的餐盒、烂了的水果、吃剩的那些签子啊，基本上没地方扔，那便道就遭了殃。昨天晚上9点多钟，附近地区的风力啊瞬间加大，这些带着残汤的塑料餐盒、挂着油污的塑料袋随风卷起、哦、过往的行人这躲都躲不开。 嗯， 有的居民呢就发微博表达了不满。 说什么呀？ 你们听说过破窗效应吗？ 什么效应？ 破窗户啊，就是窗户坏一块之后、 啊、 那就得几片都连着都坏了啊。 嗯、 啊，因为街上本来就满地垃圾、 嗯、 所以啊扔垃圾的人就更多，这就是恶性循环。一位居民把周边拍到的垃圾也发到了网上，并且仔细标注了拍摄地。相关部门呢也开始关注居民们的意见。朝阳区政府的官微就回复居民说，将会及时派遣到相关部门来进行受理。 大风起兮云没飞啊， 垃圾飘扬啊。 对啊，所以你这地方你这居住环境得多差、啊、关键就刚才说那破窗效应啊、 嗯、 一块窗户破了没事儿，然后一看有人破了之后就把那块窗户给捅碎了。这垃圾也是有人扔了之后吧也没人制止，结果就大家都随手扔垃圾。所以在这儿我没人想说哈，一方面是需要有关部门来制止、 嗯、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您得自觉点儿， 对，不能让这一片这环境变成破罐子破摔呀，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的哥杨某吧。这个的哥杨某不仅没把乘客拉到目的地，还在乘客下车欲取准备把这后备箱里的行李拿走的时候，一脚油把车开走了， 送他两个字儿：缺德 啊！这不光是缺德，还是违法了呢。的哥杨某涉嫌抢夺罪，今天在二审三中院宣判了。这个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杨某获刑11年半。26岁的杨某啊，是怡海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的哥。今年1月26号凌晨呢，他是从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拉了一名男乘客。据杨某回忆说，他这个汉语不太好，当时说话呢说的听不懂，目的地呢还是乘客打电话问了朋友之后才问清楚的。但是呢，这杨某没有把这乘客拉到预定酒店，而是在距离数公里之外的一条路上把这乘客这烤鸭店啊让乘客下车了，把这发票打出来告诉乘客车费175。 哎呦， 其实呢，这段路呢，也就是130块钱左右啊。杨某说，我就是想多赚点钱，打的出租票呢也是假的。但这多打出的几十块钱车费啊，还没让杨某满足。在乘客还没有缴纳车费、下车取行李这空，一脚油门把车就开走了。他知道啊，后备箱里边有他放的行李啊。乘客在车后大喊大叫追赶都没让杨某把车停下来。而杨某也不知道啊，这乘客的行李箱里边放了一块20多公斤重的玉石。 哎呦，这可值了钱了。 哎呀，这个市场价格是在200到300万之间。200到300万之间呢。行李被抢之后，乘客立刻就报警。几天之后呢，杨某就被警方抓获归案了。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的时候呢，杨某对自己的抢夺过程是供认不讳。当然在一审的时候，他就开始屡屡翻供了，否认自己抢夺的事实。首先说不知道后备箱里有行李啊，对方说话特别凶狠，我胆子比较小，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才没有收取车费直接把车开走了。反正说的话就是跟前后矛盾吧。为了让杨某服气，一审法官还当庭播放了公审机关的讯问录像啊。即使面对录像，杨某依然坚称这不是我本意啊。杨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三中院提起了上诉。今天上午呢，杨某被带进法庭听完二审宣判呢，这不是刚才不是说维持原判吗？11年半，杨某也是只是表示听清了。哎呀，所以你说这个人的啊，这个心思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心思？开的正规出租车，我好像记得咱们在节目里边曾经说过这事儿啊，终于获刑了，11年半，不知道这样的处罚能不能够让杨某，26岁的杨某能够幡然悔悟呢？ 不过其实还挺心寒的，在法庭上居然还能公然犯浑啊，11年半够反省了吧？10月7号凌晨2点多钟啊，高碑店派出所接到刘女士报警，说呀，她在传媒大学地铁站旁边遭遇了2名年轻男子持刀抢劫，挎包被抢走了。刘女士说啊，其中一名男子身穿红色长裤，另一名啊穿深蓝色上衣。被抢之后，这刘女士就大声呼救，但是那两个人呢，分头向东西逃窜。案发的时候啊，有过路群众听了这状况，就赶紧紧追。 你看，群众还是很热心的， 是吧？接到报警之后啊，正在辖区周边巡逻的巡逻车立即就赶到现场，兵分两路追击这两个嫌疑人。由于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啊，巡逻车很快就追上了逃窜的2名嫌疑人，并且和紧追不舍的人民群众一起将他们俩抓获。并且从这两人身上查获了2把作案用的水果刀和刘女士被抢的挎包啊，这挎包里是分文不少啊。经过讯问，嫌疑人曹某和孙某呢，对抢劫刘女士挎包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俩说啊，今年来北京之后啊，和团伙的另一名成员啊徐某结伙，自打9月以来，多次持刀在案发周边呢，专门抢劫夜行的单身女士啊。这个民警呢，也是将那一名团伙成员在网吧抓获。目前3个人因为涉嫌抢劫罪，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初步核实案件是有3起。 你看，这首先呢，人家报警之后反应迅速，巡逻车很快就能现场出现。另外还有热心好市民呢，人好市民也是见义勇为，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啊，生活当中还是好人多。另外还是想提醒啊，就是你们那个学校旁边还有二外 啊， 很多女孩呢都是齁晚齁晚才回宿舍。 不不， 啊、 这不能这么说。这个、 啊、 大学附近啊，这晚上可能这个大学生夜生活比较丰富。什么叫我们那个学校啊？ 就是传媒大学嘛。这个最好结伴一块走， 啊、 千万别落了单，即使谈恋爱，也让自己男朋友送一段，是吧？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觉得这个谈恋爱小情侣这回去太晚也不太安全， 是吧？ 啊，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手机屏幕，您碎过没碎过？多长时间换个手机啊？勾打头的一串字。母说手机屏幕碎过，连着碎俩， 哎呦， 心都碎了。 那是 韩国知名品牌，后来换了水果手机啊，这回还行，没碎。 那个张晓辉也说了，不想说嘴啊，怕说嘴打嘴的事儿。不吃草的牛说啊，手机跟车呀是一个道理，因人而异啊，这因实力而异，因兴趣而异，因使用而异。用什么手机就像开什么车啊，无可厚非，关键是你用手机的礼仪就像怎么样开车上路的车德。我使的手机就是国产的啊，中档次的，我支持国货。 是是是，这个开车的礼仪呢其实挺多的啊，用手机的礼仪可能很多人不在意。我经常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比如像图书馆这样的地方，经常喂，张哥，行行行，我到了，就是那种。 您还上图书馆呢？ 对啊，学习嘛。啊，就是该安静的地方咱得安静，小点事打电话。 是， 就您那家那点事儿，嘿呦，方圆二十里都听得见，您说您合适吗？ 那个安静的场所这样，喧闹的场所也得这个小声啊，这地铁里也是不能大声嚷嚷打电话的。 哎呀，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从自己做题，多要求自己哈。 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才算大，您说的小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坚。